店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公租房租金补贴标准正式调整，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通知说，原有补贴比例为95%、90%和70%的家庭将进一步调整补贴上限，人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家庭，补贴比例也将按不同档次提高15%以上。针对有些地方政府正在试点有车位才能买车的政策，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对于鼓励购买停车位的措施，应当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试点探索，但必须要经过充分的论证。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近期证监会对9起影响恶劣的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其中包括2名法人、25名自然人，对部分人进行定格处罚，罚没款共计约2223万元。针对有坊间有传闻说接到协会通知新股重启发行正在准备的消息，中国证券协会回应说，协会方面已确认消息是谣言，经初步调查显示，该谣言主要经微信朋友群转发扩散，源头正在调查中。为缩短8号线列车运行间隔，8号线将进行信号系统升级，提醒大家，8号线将于今晚9点提前结束运营，8号线各站从晚上9点起陆续停止售票和进站，请提前安排好出行。以上内容是由小易编辑，小东为你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主要还是受到高气压控制，依然是秋高气爽，除了中午前后在阳光下会感觉到比较晒之外，其余时间都是舒适宜人，是开展户外活动的好时机。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兼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87.6。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大朋友，他是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演员柳时明老师。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一场 前两天我和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刘欣一起来到了柳时明老师的家。 刘老师先向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柳时明，谢谢大家能够听我在这里唠叨。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唱歌？是从小吗？ 是我呢，这个高中毕业以后啊，学了数学系。 您是理科生啊？ 学了数学系以后呢，完了我又重新考的中戏，就是中央戏剧学，学话剧表演。 嗯， 我是62年在中戏毕业的。中戏毕业以后呢，因为学校太了解我了，这4年的学习时间，所有的老师跟系主任院长都发现这孩子的嗓子太好了。 嗯， 就又会唱 又会演又会跳。 对，正好呢那个时候郭兰英要再找小二黑，就小二黑结婚，正找二黑哥，他的那二黑哥呢就是嗓子出问题了，于是要急着找一个二黑哥，于是就通过中戏的推荐，然后就到中戏去看了我，然后看听了我的演唱，就决定就这样我毕业了，就来到歌剧院了， 就等于是让您当了郭兰英老师的那个二黑哥 了。于是这样的话我就来到中国歌剧舞剧院了。但是这个呢，又虽然在中戏也学了点声乐，当时我的老师叫江蝶，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声乐老师，但是呢毕竟那个是业余的，他也是副科，一个礼拜也就一堂课。但是我到了歌剧院以后呢，我演了歌剧以后，我自己觉得我演戏没有问题，因为我本科毕业生，但是我声乐我总觉得自己还要比别人欠缺一些，于是我就拜了我先那这个老师，就王福增老师，当时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我就拜了他，跟他没有脱产的学了6年。 哎呦， 我这边演出那边一边这边演出的排练着，一边那边跟他学。这样的话，那时候他在这个他这个学校一般都不怎么能上课，就到他家去。他家在和平里，我一个礼拜要蹬车去两趟到他家里头去学声乐。 也很刻苦啊。 对呀，所以呢说实在的，今天的这个声音的由来就是那个时候刻苦得来的。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酷爱这行，你酷爱的东西你就肯为他下功夫。 对，那现在也有很多喜欢学声乐、学表演、学艺术的青少年朋友，那您在这儿能不能给他们说几句鼓励的话啊，让他们怎么去学，就从您自身的这个角度。 对，我现在呢就是我不要求你们学我什么那个那些小味儿啊小什么的呀，不要求这个，我就要求你们这些年轻的这些个有志于干这行的人，你们一定要刻苦。我们年轻的时候脑子里头没有名和利的这个观念，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将来要当名演员，我要挣多少钱，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啊。它是你必须就你得把全神都放在这个艺术上，放在自己的本身的艺术上提高。而且呢就是你比如你不管学是声乐舞蹈还是美术还是什么，你都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这个素养的提高跟着你那个艺术水平的提高是一起走的，是成正比的。没有一个演员说是别提有唱的有多好了，在台上别提有多风雅了，而且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他的艺术水平跟他的文化修养一定是成正比的。所以希望这些孩子们，一要刻苦，二要多读书，趁着年轻 要多读书，一定要把自己丰富起来，你才能当一个好演员 啊。刘老师，很快十一马上就到了，十一的时候您将为大家演唱什么样的歌曲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十一呢，我要和很多老歌唱家一起呢，在这个中山公园的中山音乐堂要举办一场这个音乐会。我们一般的来讲，在国庆节和春节期间，我们都要在中山音乐堂啊，和在外地一些个保利集团所属的那些个音乐厅来演出。这些老同志在一起，我们在一起为大家演出，就是三个目的：节日跟大家一起欢度，像国庆节，就是老同志有一种爱国的那种情愫，就是特别特别想歌唱一下我们自己的祖国。然后第三呢，就是老同志们互相见见面，因为大家都一起在一起生活工作已经半个世纪多了，像我跟刘秉义啊，像是跟这个罗天婵呐、啊，这些人我们在一起真是五十多年的交情了，所以大家在一起见面亲切。每次演出呢，大家都非常渴望大家在一起欢度一下。我已经是今年79周岁，虚岁80了。就像我呀，刘秉义呀、江家腔啊，这个罗天婵呢、这次我们参加这四个老的，他们仨都过80了。要按照说的话，我也就是擦进80的边了 啊。那您还算小的呢啊，小弟弟。 这四个老的里头我还是最小的呢、二姐最大啊，我们都管罗天婵叫二姐。二姐最大，她今年81了。 那怎么管她叫二姐呢？ 她因为她在他们家行二，她在他们家叫二妞。所以呢，比他大的人像什么的那些个像什么胡宝善啊什么的，过去的跟他那些老同事都叫他二妞，我们比他小的呢都叫他二姐 啊。这么论的哈， 嗯、都叫他二姐。 就特别和谐哈， 特别和谐，大家在一起舒服极了，真是这样的。每次在外地我们在一起演出，好像在马鞍山也是这个保利剧院，我在那儿犯了那颈椎病了，就晕的哟，大家简直是就是都急坏了。你看我也自己着急，你说晚上演出如果我不参加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可是大家呀，天哪，我输了一天夜，我居然间我晚上上去了。 哇，那在舞台上您还晕吗？ 晕 啊、 我还晕， 那也坚持下来了。 但是我就扶着钢琴唱四个。 哎呦，真了不起！ 大家，哎呀，我那些个老朋友，我一下来就全都拥抱我，都说，哎呦，小柳，你简直就是神仙。 确实像神仙啊。那刘老师，那这次您将为大家演唱什么曲目呢？ 我这次呢，当然《木鱼是传说》肯定是要唱的， 对呀，大家最拿手的，大家也最想听的， 大家一定要听、我不像人家把自己保留曲目搁到后头，我第一个就赶紧把这首歌唱了。然后呢，就唱一些老歌吧，像《乌苏里船歌》呀，《草原之夜》呀，还有一首我非常拿手的，就是我唱了差不多有40-50年了，那个一首叙利亚的民歌叫《你呀你呀》。我载歌载舞的，你看我身体这么胖吧，我还能在台上载歌载舞的唱这首歌。 我见过，而且舞姿还很不错呢。 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人呢。 您学过舞蹈啊？ 我不是学过舞蹈，就是说演歌剧一定要有戏曲的功夫和舞蹈的功夫， 要有身段的。 有身段 啊、 你想想，我和郭兰英，你比如说演什么身段最多呢？演窦娥冤。我演窦娥的父亲，那我们两个人要在台上满台跑啊。 嗯 啊，然后你看咱们那拍成电影的《中国革命之歌》，就是《东方红》的第二部，我和李谷一载歌载舞，绝对不亚于当场的配舞的舞蹈演员。 舞蹈戏份那么多啊。 对，而且我们跟着舞蹈员一起跑。嗯，所以呢，就是说歌剧演员就是难培养。 嗯， 难培养。而且我唱完了独唱，我还要把黄花丽请上来和我再唱两首二重唱。 嘿， 所以呢， 这音乐会里头我负担最大， 嗯， 我负担最大，哎，差不多一般都是唱六首， 嗯， 说实在的，你像我身体不好，年纪也那样也大了，但是呢，我这个人属于为舞台而生的， 嗯， 我一上了舞台，一下我什么病都没有了，真的，我一什么病都没有了，然后就也放得开，而且呢也怪怪的。身体上各个零件都不好使了，就唯独嗓子一直不坏。 嗯，那您平常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没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实际上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打下一个非常非常结实的科学发声的好基础。 嗯， 这个打实了一辈子没问题，这个打不实50岁以后你就唱不了了。 嗯， 咱们有多少个老歌唱家到老了就不能唱了？ 对呀，对呀。 为什么呢？他就是年轻的时候他的功夫不瓷实。 嗯 嗯，他不到家。我的老师那家伙跟全国首屈一指的老师，现在在美国叫王富增，他教我的时候他就说，如果说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活到多大你能唱到多大。 对，老师说的还真是对的， 真是这样的。 啊， 所以呢我没什么太多的保养的那什么，只是呢我天生的这些习惯就是适应唱歌。你看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刺激性食物不暴饮暴食不熬夜不打麻将， 嗯， 我这些个习惯呢就适合我唱歌， 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哈。那刘老师，那平常业余生活您喜欢做什么呀？ 业余生活呢，就是我喜欢画国画。 哦， 我国画画的还马马虎虎。15号那天，我这个在钓鱼台和我徒弟开了一个这个新人发布会。我跟我徒弟这次呢出了一个新的，俩人一人一个光盘。 嗯， 出了这个光盘呢，顺便呢。因为我这个徒弟呢是画画的，顺便在场上呢也展了一些我的画，展了15幅我的画。所以呢因为好多画，因为他是画界人士嘛，好多画家都去了，还对我的画还评价不低。反正呢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艺术啊不管是琴棋书画吧都是相通的。 嗯， 那种感觉，我曾经你像我这半吊子，我还居然间给美院的学生讲课呢。我讲课的题目是什么？艺术都是相通的，都是个感觉的艺术。 对，艺术都是相通的，艺术素质在那儿哈，你学什么都会很快的就能进入，而且水平还会很高。 你感觉好，什么都有。 对对对对。 你嗓子好，你感觉不好，你还不如卖水萝卜呢。真是这样的，你凡是受欢迎的歌唱家，全是感觉极好。你听吧，他唱的那个跟别人唱的同一个歌，我不是说我唱木鱼诗唱的有多好，但是我木鱼诗的感觉他们找不到。 嗯， 我们愿意唱的音乐会越是现在这种为老百姓唱歌的这种音乐会。 嗯，那您觉得什么样的观众反应让您就更有这种创作热情？ 知识分子、学生，不对，知识分子跟学生那种由衷的那种息息相通，我感觉非常非常非常好。 嗯，那刘老师，我看到您家里哈， 嗯， 好多地方都摆了书，您看这个包括门上头都放了书。看来您很爱读书呀。 一天在家里头除了画点画，然后呢练练声，有时候学生跟学生探讨教学的事儿，你说其他时间干嘛呀？可不是看书吗？ 嗯，那您现在最喜欢看哪类的书啊？ 当然还是艺术门类的书了。 嗯， 但是好的小说也看。 嗯， 但现在的就年轻人喜欢的小说，我有点看不大进去。 嗯， 还是比较喜欢时代的， 就是名著类的。 哎，那个时代的也不 经典的， 对，也不再是名著，但是有些个呢。胃口对了也还能看。哎，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手法别过现代派了。哎，就过于现代派的东西我还有点接受不了。 嗯， 总而言之嘛，这个年龄上的还是有代沟的。 嗯 嗯，还行吧。我总觉得我现在因为一直没有脱离演出，没有脱离社会，这个社会的步伐我还能跟得上。 嗯， 我没有到那种好像已经掉队了的感觉，但是呢 我总是有一种好像那个有一点距离，跟现在年轻的思维也有一点距离。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攀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依旧无踪影，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归来，就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起舞踪影，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那悠悠，别的那悠悠，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这次咱们十一的演出，我在想您会穿什么呢？您会用什么样的形象在观众面前亮相呢？ 现在 想好了吗？ 想好了，我因为现在夏天呢一般我就穿白颜色的衣服，冬天呢就穿那个，我